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，第八回，居奸情，利口如流，提老妇，吃人可悯。却说周氏被打了40鞭背，哪里就肯招认，当时呼冤不止，向着堂上说道，太爷是一县的父母，这样无凭案件就想害人性命，还做什么官府？今日小妇人愿打死在此，要想用刑招认，除非三经梦话，钢刀虽快，不斩无罪之人。你说我丈夫生死不明，告了阴状，这是谁人作证？他的状程现在何处？可知道天外有天，你今为着私仇前来诬害，上司关门未曾封闭，即使官官相护仍告不准，阳间受了你的刑辱，阴间也要告你一状，诬梁为盗，尚有那反坐的罪名，何况我是青年的双妇，我拼了一命，你这诬杀也莫想带稳了。当时在堂上哭骂不让，狄公见他如此利口，遂又叫人抬夹棍伺候，两旁一声威喝，扑通一声早将刑具摔下。周氏见了，此时仍是矢口不移，呼冤不止。狄公道，本县也知道你既淫且泼，谅你这周身皮肤终不是生铁浇成，一日不招，本县一天不松刑具。说着又命左右动手。此时那些差役望见周氏如此辩白，彼此皆目中会意，不肯上前。内有一个块头见洪亮也在堂上，赶着丢了个眼色，两人走到暖阁后面，向他问道，都头，昨日同太爷究竟访出什么破绽？此时在堂上且又叫人用刑，设若将他夹死，太爷的功名，我们的性命，怎么说告阴状起来，这不是无中生有？平时甚是清正，今日何以这样糊涂？即使他谋害亲夫，也要情证事确，开棺验后方能拷问。都头此时可上去先回一声，还是先行退堂访明再问，还是就此任意用刑？你看这妇人一张利口，也不是恐吓的道理，若照太爷这样，怕功名有碍。洪亮听了这话，虽是与狄公同去访查，总因这事相隔一年，纵无有人告发，不能因那雅子就作为证据，心内也是委决不下，只得走到狄公身边低声回了两句。狄公当时怒道，此案乃是本县自己访得，如待有人告发，令这死者冤意也莫能伸了，本县还在此地做什么县官？既然如等不敢用刑，本县明日必开棺接验，那时如无有伤痕，我也情甘反坐，这案终不能因此不办。说着向周氏道，你这淫妇仍是如此强辩，本县所说你该聪明，临时验出致命，谅你也无可抵赖了。当时先命差役将周氏收进，一面出签提毕顺的母亲到案，然后另值日差到高家洼安排尸场，预备明日开棺。这差票一出，所有昌平的差役无不带狄公担惊受怕，说这事不比儿戏，虽然事有可疑，也不能这样办法，设若验不出来，岂不是白送了性命？不说众人在私下惬意，只说那个公差到了黄华镇上，一直来到毕顺家门首，已是上灯时分，但见许多闲人纷纷扰扰在那巷口站住，说道， 前日原来狄太爷在这镇上，我说他虽是个清官，耳风也不能灵通，现在既被他看出破绽，自然彻底根究了。那个老糊涂还在地上哭呢，这不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？但是狄太爷也不能因这一案就考了口供，照此看来，随后总有大发作的时节。彼此正在那里闲谈，差人已到巷口，高声唱道：诸位人可分开了，我们数十里跑来，为了这件公事，此时拥在这里也无异味，要看热闹的明日到高家洼去。说着分开众人到了里面，果见那老妇人嘴里哭道：这不是天落下的祸，昨日当他真要他起这风波何事，我明日也不要命了，尽属同他拼了这条老命。那个差人走了上去喝道：你这老人好不知事，太爷未好，待你儿子伸冤，你反如此说。你既要去拼命，可巧极了，太爷现在堂上立等回话，就此同你前去，免得你媳妇一人在监内。说着将他拖去，要进城去。毕顺的母亲又见有差人前来，正是伤心时节，也不分青红皂白，揪着他的衣领哭个不止，说道：我这家产物件也不要了，横竖你这狗官会造言生事，准备一命同他控告，老娘不同你前去，也对不起我的媳妇。当时就走出了大门同走。那个差人见他遭了这事，赶着向何凯问道：我们虽为他带累，跑了这许多路径，但见他这样也实不忍，这个小小户门也不容易来的，哪样物件不用钳制？你可派两个伙计带他看管一夜，也是你我好事。何凯当时也就答应下来，见他两人趁着月色连夜的前去。到了三更以后，已至城下，所幸守门将士俱是熟人，听说县里的公差，赶紧将门开了，放了两人进去。此时狄公已经安歇，差人先将毕顺的母亲带入班房暂住一夜。次日一早，等狄公起身，票报已毕，随即又升座大堂，将人带上。狄公问道：你这妇人虽是姓毕，娘家究是何姓？本县前日到你镇上，可知为你儿子的事件？只因他身死不明，未如媳妇害死，因本县在此是清官，专待人家伸冤离枉，因此你儿子告了阴状，求我为他伸冤，今日带汝前来，非为别事，可恨你的媳妇坚不承认，反说本县有意污他，若非开棺相验，此事断不能分辨，死者是你的儿子，故此提你到案。毕顺的母亲听见这话，哪里答应，当时回道：我儿子已死有一年，为何要翻看尸骨？他死的那日晚上，我还见他在家，临入殓之时又众目所见，太爷说待我儿子伸冤，我儿子无冤可伸，为何乱将我媳妇拷打？这事无凭无证，你既是个父母官，就该访问明白，这样害人是何道理？我娘家姓唐，在这本地已有几代，哪个不知道是良善百姓，要你问他责甚？莫非又要拖累别人吗？今日在此同你说明，不将我媳妇放出来，我也不想回去了，拼我一命死在这里，也不能听你胡言胡语，害了活的又寻我那死的。说着在堂上哭闹不止。狄公见他真是无用老实的人，一味为媳妇说话，心里甚是作急，说道：你这妇人如此糊涂，怪不得你儿子死后深信不疑，连本县这样判说你还是不能明白，可见本县 是为你起见，若是开棺验不出伤痕，本县也要反坐。只因那死者阴魂不服，前来告状，你今不肯开验，难道那冤枉就不深了？本县既作为这地方官府，不能明知故昧，准备毁了这乌纱，也要办个水落石出，这开验是行定了。说着令人叫他带下，传令明早晨时前往，末时登场。当即退堂，到下书房里面，被设祥文，申祥上线。所有外面那些差役人等，俱是猜疑不定，说狄公鲁莽，无奈不敢上去回阻，只得个人预备相应的用物，过了一夜。次日天色将明，众差役已陆续前来，先发了三帮到大堂伺候。到了辰时，狄公升了公堂，先传原差并呈验的仵作说道，这事比那寻常的案件不同，设若不伤，本县毁了这功名事小，汝等众人也不能无视，今日务将商验验明，方好定案治罪，为死者伸冤。众差领命已毕，随即将唐氏、周氏二人带到堂上。狄公又向周氏说道，你这淫妇，昨日情愿受刑，只是不肯招认，不知你欺害的别人，本县不容你蒙混，今日带同你婆媳前往开验，看如再有何变。周氏见狄公如此厉害，心下暗说道，不料这样认真，但是此去未必就验得出来，不如也咬他一下，叫他知道我的厉害。当时回道，小妇人冤深如海，太爷邪仇诬害，与死者何干？我丈夫死有一年，忽然开棺翻乱，这又是何意见？如有伤痕，妇人自当认罪，设若未曾伤害，太爷虽是个印官，律例上有何处分，也要自己承认的，不能拿着国法为儿戏，一味的诬害平人。狄公冷笑一声，不知说出什么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八回完。